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四百四十一章，喺入夜时分，巴图就打咗两只兔仔架喺个火上边烧俾我哋嚟改善伙食。可惜我哋一班咁嘅大男人，两只兔仔剥去咗嗰啲内脏之后，剩低啲肉一人就分得一啲，涉牙啦都唔够。而且由于嗰啲兔肉真系烧得实在系香浓啊，反而都勾起晒我哋啲胃食虫。豆腐担住嗰个兔仔嘅骨头，一副完全唔满足咁嘅样，叫阿欧阳做翻译，约巴图再去河里边捉两条鱼。由于嗰个河水离呢度唔系好远，所以我哋亦都冇多想。点知冇过得几耐，豆腐好紧张咁跑翻嚟，成身湿立立，扯晒大气咁讲：弊啦弊啦，巴图唔见咗啊！我哋啊正喺度休息，一听到不由得啊打咗个突。我哋睇一睇啊豆腐身后边，只系跟住丝线。不由得即刻起身讲：喂，你慢慢讲啊，究竟咩回事啊？佢哋咁两个人一个师走咗一趟去河边，呢一个绿洲又冇啲咩猛兽嘅，点解仲会出事嘅？豆腐好急咁讲：我哋三个呢就落水喺河里面摸鱼啊，当时我哋就各顾各嘅。我睇见巴图顺住嗰个河道向前跑，我以为呢佢喺度玩啊，冇理佢。结果一担高头，佢个人就唔见咗啊。尊瑞好冷静咁讲：喺附近有冇揾过呢？豆腐指一指嘅天色讲：哎呀，呢度仲未完全黑㗎，周围有冇人一眼就睇得清楚㗎啦，冇揾啊。大家就面面相觑，都好唔明白，又冇咩猛兽，又冇乜嘢动静，好端端一个大活人点解突然间就唔见咗嘅。巴图系不利尔嘅仔，佢呀好心同我哋带路。如果佢真係出咗咩事嘅话，我哋点样对得住呢个不利老人家呢？於是我同阿中公讲：哎，老中，你同阿欧阳小姐呢就留喺度睇住个营寨，我哋其他人就去搵搵啦。尊瑞讲：按照陈元所讲嘅去做，立上架撑走。装备里面係有枪嘅，我哋三个人就带咗三支枪，再带多几件嘅冷兵器，带埋啲手电筒同埋其他嘢，跟住豆腐就走去河边啦。河边呢系密密麻麻嘅兔仔草，冇留低咩痕迹。河床里边就更加睇唔到咩线索，所以我哋嚟到呢度嘅时候都系盲扯扯，都唔知点办。尊瑞啊指一指个河上游讲：系向上边跑嘅时候失踪嘅。豆腐肯定咁岌咗下头，于是尊瑞讲。兵分两路，顺住河道上游一左一右咁去睇呢。於是我同阿豆腐带住丝线隔住水就去咗对面。两批人马一边行一边叫住巴图个名，沿住个河道逐渐咁样分开。我呢就一直喺度留意嗰啲草甸上边嘅痕迹。不过由于呢啲咁嘅兔仔草纠结成一成块，好有弹性嘅，所以又冇留下任何踩踏过嘅痕迹。随住啲时间推移，四周下就陷入咗一片嘅黑暗当中。我哋又不得不咧将个探照灯啊全部打开。而喺呢个时候，离开我哋嘅营寨已经变得越嚟越远啦。最后，我哋两波人马重新咁聚集到喺河边。张文面露担忧咁讲：啊，冇发现任何嘅线索，奇怪啦，到底系咩回事呢？我正喺度犹豫嘅时候，万事通就将个目光投向咗河床中间讲：啊，会唔会系河里边有问题呢？豆腐讲：呢啲都河水咁浅，一眼就睇到底啦，唔可能会有啲咩食人嘅大鱼，点会有问题啊？万事通啊，拧一拧头讲。除此之外，我都想不出有其他咩情况可以令咁一个大活人消失咗。讲住话 佢哋除咗啲鞋袜，捋高个裤脚嘅行到个河中央，开始就向前走啦。一路走一边讲：啊，嚟试下呢个场景还原先。按照之前豆腐所描述嘅咁讲，开始就喺个河水中向前奔跑。我呢就睇住万事通嘅身影，忽然之间就諗到一个问题，当时巴图点解会突然之间走起上嚟嘅？唔通佢当时睇到咗有咩嘢吸引佢？我哋其余啲人就企喺个河边，跟住万事通嘅身影喺度跑。突然之间佢脚下边一闪，然之后咧差啲跌咗落水里边，跟住就见到水里边荡起咗一啲鲜红色嘅血迹。我顶！万事通嘅嘴里边系咁讲，睇嚟可能佢脚背系被刮伤咗，即刻就将其中一只脚啊缩咗起身。灯光一照，见到佢脚侧边嘅一个位置，嗰啲血咧系咁涌出嚟。豆腐即刻将个人扶上嚟讲：，点啊？场景还原，还原成点啊？万事通就一路用只手啊揞住个伤口，一边啊讲：，能够怪我咩？唔好讲啦。我心谂啊，唔啱喎！呢一个咁嘅沙漠绿洲，沙床里边全部都系沙嚟噶，唔会有石一类咁嘅嘢。万事通点解会被刮伤呢？跟住我都冇理其他人啊，扛住水就去到咗万事通头先受伤嘅位置，伸手喺河底嗰度一摸，就摸出咗一样嘅嘢出嚟。我仔细一睇，不由得啊大吃一惊，因为呢一样嘢系一截断咗嘅白心心嘅骨头。我睇住呢件嘢都睇咗一轮，都睇唔出系究竟乜嘢动物嘅骨头。而呢个时候，砖碎一口断定咁讲：人脚骨，人骨。哇！我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仔细一睇过去，呢、这个骨头咧可能真系有啲年月噶啦，已经微微发黄，断裂咗一半，突出尖锐嘅骨刺。呢、这个地方点解会有人骨嘅呢？莫非呢个河床底下有咩 QK？ 諗到呢阵时大家都唔多讲，纷纷就聚集埋一齐开始就挖沙啦。河床喺水嘅冲击之下根本上就挖唔到几深。冇几下我哋就刨出咗两样嘢。一样系一个碎咗一半嘅人头骨，另外一样呢系一把腰刀。呢一个是一把蒙古腰刀，我见过，就是压在巴图腰间的那些。豆腐看着这两样东西傻了眼，整个人都好像被雷击地说：啊，难道这个人头骨是巴图的？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一开始呢也都跟豆腐想在一起的，不过很快醒过来了，人头骨呢就不可能是巴图的。作为一个挖蘑菇的土夫子，辨别人头骨的这些眼力还是有的。这个骨头已经发晒黄了，一看就知道不知道死了多少年的老骨来的。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磨砂状的颗粒，这显然是自然风化的迹象。可想而知，这个骨头一定不是近期或者甚至是近代的。于是我跟豆腐说：哎，你咪乌鸦好呢，这个不是巴图的骨来的。不过呢，看来巴图确实在这个地方遇到险。张文面带迟疑，他又及着个河床推测地说：这个河水是浅，又没有大雨，究竟发生怎样的情况，等到一个人抛到来这里就会突然消失的？他话音刚落，万事通即刻说：哎，可能是地陷啊。地陷？豆腐呢就面露疑惑，跟住佢就立起个裤脚喺呢个河里边跳起上嚟喎。嗰啲水花淡到冰冰棒棒喺度响。河床嘅柔软但係好厚实嘅。实在就唔似係发生过咩地陷。就喺呢阵时，万事通唔再理我哋啦，一个人就行到河床嘅一边。亦都唔去顾嗰啲水啊，将啲衫整湿晒，直接就踎咗落去，歪住个头，好似喺度近距离咁观察水边嘅兔仔草。我心谂唔通佢会有咩发现，于是就行到佢旁边啦。呢阵时，万事通对我打咗个手势，指住啲兔仔草扎喺水入边嘅嗰个根部讲：，喂，你哋睇下呢一片咁嘅草下边啊，系冇泥沙。而其他的地段呢就冇呢一种咁嘅现象， 咁讲明喺冇几耐之前呢度可能出现个滑沙现象喎，就好似大部分嗰啲草根下边嘅沙土突然间被带走咁啊！我一睇就发现真系咁喎。张文块面啊，成面都好可惜咁讲，唉，既然嚟到巴图呢，系走到嚟呢度，突然之间发生咗河床沙陷，出咗意外，咁佢而家岂不是咪被埋藏咗喺呢个河床底下？时隔咗咁耐，如果系嘅话，人早就被焗死咗噶咯噃。我心里边即时就沉甸甸，我讲：，唉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而家落定论，仲系为时过早啊！豆腐好焦急咁讲：，不过点样先见到尸啊？如果佢条尸真系深陷咗喺个河床底下嘅话，我哋又冇抽沙嘅设备，咁啊搞唔出嚟噶喎。我话讲咩抽沙设备啊？你咪忘记我哋系做边行噶？豆腐冇明白啊，张文佢哋就明白过嚟啦。佢又讲：哎呀，真系啊，一急咧竟然唔记得咗添。啊，等等啊，我翻去立架撑。跟住佢就向营地嗰度跑过去啦。过咗阵间，张文就攞嚟咗细到好似西洋花剑嘅咁嘅铁签。呢一样嘢土夫子啊最惯用嘅，可以加长，向个肚里边一插，肚里边嘅结构成分唔同，传出嚟嘅震感亦都唔同。譬如如果笃到嚿石头嘅话，嘅震撼感同埋笃块木片嘅震撼感系唔一样嘅。通过长期熟练嘅使用咧，就能够凭借住呢啲铁签，判断出呢个土入边嗰啲沙石或者系嗰啲物体嘅分布，巴图系唔系被埋咗喺个河床底下，根本上就唔使挖沙去确定嘅，用呢一支铁签就能够搞掂噶啦。呢一啲咁嘅技术，咁啊自然要专帅啊亲自出马啦。佢啊气定神闲，慢慢咁啊插个铁签入去，插到底嘅时候，似乎唔满意，皱咗一皱眉头。将铁签再加长，继续向下插，足足咧就加咗三次，佢先掹出嚟。跟住佢系咁重复，形成咗一个五角点。接连插咗五次，最后佢收翻个铁签，眯咗眯眼讲：冇尸体啊！豆腐一听就松咗啖气，做咗一个阿弥陀佛咁嘅手势讲：唉，真系万幸万幸啊！讲明巴图咧就冇被埋咗喺下边，可能仲在生嘅。唉，谢天谢地啊！尊帅睇咗佢一眼，冇表态，跟住就讲：不过呢个沙层里边有好多细小光滑嘅硬物，应该系人骨。向下边六米左右有一个厚石板，石板冇尸体，但系有石板。豆腐怀疑咁讲。啊，尊大老细啊，你嗰个咁嘅铁签究竟靠唔靠谱噶？咁细一样嘢就知道下边系骨头定系石板？对于豆腐嚟讲，尊帅啊，真系采取呢个不予理会咁嘅态度咧，自顾自就做咗决定，讲河床嘅底部我哋冇办法，从呢一个草甸嘅侧边加固挖落去，可能我哋要揾嘅嘢就喺下边。